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来到了2018年的1月12号11:33:05，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一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越来越快乐， 真的。你看，我们还在坚守岗位，我们可是直播。 是，我们都是直播哈，人生都是直播，不能彩排哈。 是的，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在路上了，有在英国的，有在夏威夷的，有在东南亚的、 啊、 对，还有在这个太平洋上的， 还有在自己家乡的，对不对？ 啊，对， 都非常的好哈。 嗯， 过年气氛越来越浓烈了哈、嗯、今天呢，我们要主题告诉各位是春节的民俗旅游。 是的。 哎，好些朋友今天看了一个叫王文博的，网络上做了一个就是过年的那种礼貌往来的，比如送红包、打扫卫生啊，爸爸妈妈要烫头那种感觉，就 咋还烫头呢？ 妈妈不是烫头那个、 啊，对，还得美一下，是不是？ 生动的写照哈、嗯。过年有时候虽然觉得很累哈， 嗯， 但这些过场走一走，你觉得哎呀，年味就是应该这样过了。 其实这个说到妈妈烫头这个事儿吧，哎、我就一下子就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都是特别盼着过年。 年，因为过年就会有新衣服，哎呀，从里到外呀，穿得花枝招展的，就感觉一年到头就盼着这一天，然后可以穿上新衣服，可以去玩啊，然后可以吃好吃的。 那么现在呢？ 那么现在真的是，我觉得跟平时没有任何差别了都，都因为生活在慢慢的变好， 变化了，嗯。但是那个仪式感不能减少哈， 嗯，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嗯， 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节目主要是春节民俗旅游，去哪里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民俗风土人情哈。 对， 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我跟道雷请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好， 我总是不在你们的身旁。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那天咱们不是说了吗？ 嗯， 有30万张庙会门票免费送给大家。 是的， 一说免费，其实也不是为了免费的，就是过节的气氛啊。这个北京啊。30万张庙会的门票， 嗯， 被市民唰唰唰唰抢光了。 哎呦我的天哪，这肯定的呀， 秒光。 秒光哈， 你听听看，你说了。 对，来来来，北京市政府向首都市民发放了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活动备受市民的欢迎。 好， 非常的棒啊，这个是。先不要鼓掌，不要急着鼓掌，赶紧去抢啊！ 别着急啊！ 截止到周六晚上的8:05，第三轮抢票都结束了。 第三轮， 对，30万张庙会门票被热情的市民全部抢光。 怎么样？ 嗯，换票工作呢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抢票成功的市民需要尽快到预约的换票点去取纸质车票啊，不是纸质门票。 你没车票伤的太深了吧？门票 是对门票，说明我对车票。爱的深沉， 是是是， 是吧？ 够够 的，对，够够的。换票截止日期，时间是13日的18点。 大家要记清楚哈。 嗯、对， 抢票活动共进行了三天，抢票的首日，地坛庙会的门票到9秒内一抢而空。 我的妈呀！1、2、3、4、5、6、7、8、9， 没了， 没了。 多数庙会门票在1分钟内被抢完。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什么道理？ 地坛门票比较受欢迎。 是的，因为地坛庙会每年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庙会嘛。 我们 然后，对，然后可以去好好的逛一逛，是不是？啊， 看第二天的情况 啊。第二天， 第二天地坛庙会门票更是5秒被秒完。哇，厉害厉害！ 哎，旁边怨叹气的。 哎呀，刷新了3年来抢票时间最快的记录。 嗯， 龙潭庙会、延庆冰雪文化庙会、大观园红楼庙会等庙会的门票， 嗯， 也在20秒内全部抢空。 是的，周六， 我的天， 我跟你说啊，周六地坛庙会是2秒，龙潭庙会3秒，延庆冰雪文化庙会4秒。哎，大观园红楼庙会5秒，石景山游乐园杨庙会19秒。 哦，杨庙会正在开会。 对对对， 为什么他们都2、3秒？ 嗯，对，到我们这变成2位数了呢。 哎，太厉害了！ 周六的第三轮抢票啊，这个活动像是上演秒杀竞赛。我的天哪，2秒秒空， 厉害了！ 门票被抢完的速度，那简直是如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 厉害！ 在4分45秒，10个庙会的门票就已经全部抢完了， 厉害了！ 对，然后至此呢，通过3天每天晚上8点准时放票，30万张庙会门票全部被市民抢走。周六地坛庙会这个2秒秒杀，刷新了3年来春节庙会抢票完成时间最快的记录。 就是我们要细思想一想这个事情的话， 细思恐极呢， 还是很厉害的哈。2秒钟全没了。9号起，全市20个换票点已经开始接待市民持2维码兑换纸质的门票，抢到你得去换去哈。 对， 每个2维码最多可换3张门票，3张是这么出来的啊。 三张啊。 对对对。目前各换票点秩序非常的井然，没有出现排队的情况啊。已经有10万张门票被换走了。周六因为是节前唯一的休息日，换票点在10点迎来高峰，陆续有排队的情况。在首都图书馆换票点，一位姓张的女士带着3个2维码换了9张票。张女士说。 张女士说了，哈，单位同事一块抢的，委托我换了票，明天带到班上啊。 你看多好。 是张女士还说，单位20多个人同时抢，就我们仨抢到了，哎呀，真是非常的兴奋呢。这代表着新年的好运啊，一定要把这个幸运尽快的兑现带回家。 我再补充2句， 哎，你说 被拉黑了，哎呀，很开心。 也很开心。 拉黑吧，有事漂亮瓶联系啊。 需要提醒市民的是哈，像地坛公园啊、龙潭公园、大观园、朝阳公园、石景山游乐园换票点只兑换本公园的门票，不提供其他门票的这样兑换哈。 哦， 你别走错了地方哈。 对，此外呢，公园根据人流的情况可能会采取限流措施，请服从公园的统一安排。部分公园在庙会门票上标明了使用的日期，那市民朋友从初一到初五，请按照这个票面对应的日期到庙会入园。 想必到了这个开园迎客的时候，那真是热闹非凡。 当然了，现在是越来越井然有序了，然后都分期分波的这个去逛庙会，避免说大波的人流扎堆这样的情况出现， 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对， 第二条来自国家旅游局的提醒。提醒什么呢？春节假期出境游的游客呢，需要安全出行，文明旅游。最近的事情让大家敲起了警钟哈。 是， 春节将至，出境游将成为许多中国游客的出游选择，假日出行集中，安全事件发生概率安全的就会发增大哈。国家旅游局提示各位呢，一定要加强风险的意识，平安出游，快乐出游，文明出游。有几点跟各位说一说。第一点， 第一点是做好行前准备，关注旅游、外交等有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了解目的地天气、卫生、交通和社会治安情况，谨慎或暂勿前往恐怖袭击频发、政局动荡不稳或发生重大疫情的国家和地区。 是， 注意选择合法的旅行社，签订规范合同，谨慎免费旅游、旅游赠券这些陷阱啊。办好签证之后呢，购买足额的旅游保险，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带好护照、机票、邀请函等证件文件，并备好复印件。 不要小看这个哈。 对， 第二点，了解出入境的规定，认真了解目的地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法规，特别是当地海关关于入出境携带物品数量和品种的规定。尤其要留意关于什么药品啊、食品啊、种子、液体、现金等规定，避免出入境受阻。 对，你不能说我带一颗种子啊出境，这是不行的。 对，这个爱还是在心田里播种吧。 是的是的，你不能把那个热带植物带回来，它也活不了， 养不了啊。 是， 第三，文明的事啊。 对，这个是我们多次一直都在强调的，就是文明出游。文明出游什么呢？要遵纪守法，这是必须的啊。尊重当地的公序良俗，要举止得体，以礼待人，文明旅游，体现中国游客的良好形象。而且呢，要注重绿色环保，倡导光盘行动，咱别浪费啊。珍爱文物古迹，杜绝乱刻乱画，让文明出游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必须遵守的哈。第四条，留意海外的安全风险。大家说海外安全风险什么意思哈？提高安全的意识，加强风险防范，看好随身的物品，遵守交通法规，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这一点很重要啊， 很重要。 参加团队游客的这样一个旅行呢，要听从导游和领队人员的安全提示，别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注意查看旅游安全须知和提示牌的标识牌。自助游的游客避免前往未开放的景，就是野游啊什么的哈。谨慎选择高风险的旅游项目，必要时请认真做好相应的防护准备。自驾车出去的朋友呢，请遵守当地的交通法规，避免超速、疲劳驾驶，行程当中保管好证件和财物，多用卡消费，避免携带大量的现金，遇到突发事件保持冷静，妥善应对，及时报警。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喜欢自驾的朋友、越野的朋友开一大越野车把这个挺累的，需要补给，在高速公路上有补给站吃个饭， 把车停那儿了， 设备全放在后座，窗户都摇紧小心，你能看得见啊。 车 上哗一砸全拿走了，拍的所有素材全部丢失了。 是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尽量是结伴而行，不要说单独把这些器材或者贵重物品留在车上。 对对 对, 对， 你起码再留个人啊， 放在后备箱里面。 人放到后备箱里 东西 啊，是这样啊。第五点就是要倡，我们也是倡导理性消费和理性维权，选择正规的购物场所去进行消费，不冲动、不盲从、不跟风、不贪小便宜，杜绝一个什么呢？攀比心态，谨防上当受骗。有些朋友说啊，他买了我也要买，他买这个我要买的比他更贵， 是 实际上可能这个东西你并不需要。 对，俩都是假的，也许还是不是、 是是是， 多麻烦。 理性消费啊。好，那么遇到旅游服务质量问题呢，可以及时通过12308外交部领事保护热线，还有12301全国旅游投诉服务热线，或者旅游目的地公布的官方投诉电话去咨询投诉。不要采取 毁伤物品、聚众闹事等不理智的行为去激化矛盾啊，要妥善保存相关的证据，在投诉时效内，这个合同结束后的90天内进行投诉。 是的，都希望大家安全出行哈。 嗯， 心情要好好的。第三点呢，我们来看一下春节旅游市场持续红火的一片大好场景。 好的， 新产品、新业态竞相涌现， 嗯， 都是各种新的意识产生哈。在这个大众旅游的时代，旅游已经成为广大群众欢度春节的重要方式。 是的， 今年春节旅游市场持续红火的态势，国家旅游局日前发布了于2018年春节假日旅游指南的显示，全国假日国内旅游市场将达3.85亿人次， 嗯， 预计将实现旅游收入4760亿元人民币。哎呀，分别同比增长12%和12.5%。 你看，咱们都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了、啊。 厉害了，厉害了。 这个指南分析呢，春节假日是百姓出游的高峰期、 嗯， 各级旅游部门针对春节市场的特点，以全域旅游理念为指导，着力丰富旅游产品供给，积极组织推出喜庆热烈、群众参与性强、年味十足的旅游节庆活动、 嗯， 以及民俗游、冰雪游、温泉游、康体健身等假日旅游产品，努力满足不同层次大众旅游消费需求。那旅游市场供给呈现了海陆空游随心选的鲜明特色， 厉害了哈。 嗯， 说到冰雪游、海岛游种类繁多，春节是冰雪旅游的旺季，特别是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纷纷深挖冰雪与温泉、冰雪与民俗等特色内涵。 来，我们堆个雪人， 对， 打个雪仗，把它摁那儿， 使劲打， 使劲打， 做足冰雪的文章。 嗯， 游客还可以到这个南国细浪逐沙，感受春的这样一个缤纷夏的热烈。 哇哦， 在海南海口推出了像音乐节、 哦、 庙会、年味的民俗、田园家庭游、春节赏花游等系列活动和欢乐海岸亲子游等线路。三亚春节期间将举办首届中国的体育庙会。 我的天哪，体育都出都有体育庙会了。 届时呢，各个蹦床大人将轮番上演。 哎，你别说，蹦床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之一。 好啊，对对 对， 以前基础的， 对啊， 一米起的、三米起的， 嗯嗯。但是我跟你说，人家那个他有年龄和体重限制， 嗯， 对，像我这么高的吧，现在是蹦不了了。 可以，对对对，可以， 这个体重容易把人家床蹦漏了。哎呀，这个也是很遗憾啊。 民俗 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民俗游、文化游喜庆红火，各地丰富多彩的庙会活动让年味升级，久居都市的人们可以在过年期间到小城、古镇、乡村感受到浓浓的乡情。 这好， 福建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旅游活动。 嗯， 福州市推出了最福州最新春的仿巷文化节。 哎， 湖北呢推出了乐意寻年货、乐趣逛庙会、乐观花灯秀、乐舞滑雪节、乐游泡汤季、乐享慢生活、哎、等6条春节乡村旅游的线路。贵州利用多彩的民族特色举办丰富的春节旅游活动。 真好， 真好， 6个乐。 对、哦、那天我看那个有一个公众号推送、 哦、 就说有一个小城真的是你航拍有一个樱花带，哇，巨美。 国内还是国外？ 国内， 国内的。 对、哦、就是在福建的一个小镇、嗯、叫做龙岩。 龙岩呢、 啊、嗯，龙岩古镇、 梯田啥都有。 对呀，真的是哇，绝美。那开的粉色的樱花，大家春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福建也没有那么的冷，虽然可能樱花是开不起来，但是你你可以上古镇感受一下嘛，是不是？ 对啊， 对 啊， 还有那种土楼，还有就是那种就是红灯笼，真的是就是整个古镇的那种感觉。 你说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家人、亲人携手走走老街，哎呦，那感觉， 对呀， 慢慢悠悠的哈。 对， 那 个出不去国外的，咱们真的可以国内好好的走走，太多地方了。 以上是3条国内的信息、嗯嗯嗯、啊，第4条来自国外的，白俄罗斯啊，将延长免签入境期限，这是10天啊。 哇哦，好事。 这个副总理加里宁9号表示说，从今年夏天起，多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由明斯克机场免签入境的期限将有望啊，从5天延长到10天，以北啊。 哦，没错。加里宁当天在白俄罗斯交通部的会议上说了，如果相关工作进展顺利呢，该政策有望于今年7、8月份会出台。 哦， 加里宁要求明斯克机场和白俄罗斯航空公司为迎接免签入境的外国客人创造一切必要条件， 一切 一切。 必要条件。自2017年年初开始，白俄罗斯对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在内的80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实施5天免签入境的政策。 就是这个经费出来呢，看到我们的热情非常的高涨 啊！对呀、 啊，5天不能待，待不够， 不够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大军团这购买力杠杠的， 涨一倍， 涨到10天， 涨一倍、 是的，然后统计数据显示呢，2017年共有8万多人次的外国游客享受了白俄罗斯免签入境的政策，推动该国旅游业的发展。 对啊，其实各种免签、各种服务，其实都是为了振兴两国的互通有无和经济的增长哈。 是的， 这很重要哈。第五条呢，还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哈，身体健康的问题。 对， 检验检疫部门提醒什么呢？这个出境游携带物品要注意检疫的规定。 对，还是那个携带物品呢， 有些规定啊、咱们也许是了解，只了解个皮毛。细致的读一读，大家听 听 看 啊。这个春节长假即将到来了，不是即将，是已经啊，已经来了吧？ 就算 对，不少人呢是选择出境旅游。那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广大民众，给海外亲友带手信，在境外买的时候要注意相关的规定，切莫随意携物而去，更不能携疫而归，就是疫是疫情的疫啊。 是的， 通关时一定要按需求如实申报，不要这个嫌麻烦、侥幸取巧，千万别这样。 就是大家老是说，哎，你能不能说这个能不能带过去哈、 对对对， 一定带不过去啊！深圳的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表示，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护本国的像农林牧副渔等产业的安全，对入境的旅客携带动物源性和植物源性食品有十分严格的管理。 当然了，你 不能破坏我们的生态平衡。 对啊，你这个大的往大了说，真的会破坏整个一个地区的生态状况。 对呀、 对呀、 你说、 对，你说你携带一只什么什么这个是吧？它本来没有这个生物，一下生物链 对 它要出现了。 对啊，重新适应很麻烦、 真的，这个真的会很麻烦的啊。那目前呢，像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要求不得携带任何种类的鲜果、蔬菜、草木、种子或植物产品，以及各种肉类、未加工的动物皮毛、活体动物及蛋类入境。因此给海外亲戚朋友带特产时一定要注意啊， 这些都不能带哈。 对，熟的可以。 听上去这些还不是，但是挺重要的哈。你看，在品味完了这个境外的美丽风光之后，很多的朋友也会带一些特产礼品回到国内送送亲戚朋友。 对呀、你要带回来。 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的规定，海参呀、鸭窝呀、 罐头 的除外啊， 罐头可以， 肉类以及制品、新鲜水果、种子、苗木，就是苗木，都禁止携带进境。 是的，你也进不来啊。是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入境切勿带这些违禁品。 对， 在境外购买产品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是否符合出入境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列入名录以及经过检验不合格的携带物、邮寄物，检验检疫机构将依法予以销毁或退回处理，并可处最高5000元的罚款。谁让你带？ 销毁就销毁吧，还罚咱们钱？ 对 呀，咱别这样了， 就是 多赔是不是？ 这样我花10000块钱买的，然后呢被销毁了，还罚了我5000。 准子啊，豆豆，我想一个辙。 你说 现在不是智能手机吗？然后那些购物的环境都有 WiFi 是不是？ 对对对， 你就跟他说视频了，看这个东西挺好吧，想给你买带不出去啊，心意达到了，关了。 是的，来销毁吧， 是不是啊？ 对， 还是严格遵守，别到时候出事麻烦啊。 对，而且这个真的是造成很大的损失。 对对对，春节民俗大家都出去玩哈，来看看各位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的留言哈。小黄糖他是这么说的哈，我有春节恐惧症。 为啥呢？ 只是说非常讨厌过年了。 为什么呢？ 爸妈终于愿意出去旅游了在家过着觉得走进 不愿意在家过， 散散心挺好的 行，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嘛，对不对？ 心情不一样。 然后看到 Yellen White 说，有没有开过法拉利458玛莎雷蒂拉蒂保时捷的朋友？ 玛莎雷蒂， 对，玛莎雷蒂，跟我讲讲性能，即使以及去过迪拜、马尔代夫啥的，马尔代夫 不 要去啊， 对，不去啊， 是，跟我讲讲详细的旅游费用，我春节回家聚会聊天的时候可以用到，谢谢了。 你这朋友，你讲讲你工作的心得。 对， 这一年 不能装，好 对吧？你这一年终于卸下了伪装，是不是？你这别这样，你这跟他们说你的工作的经验，这 你都由汤姆变成那。铁蛋儿了， 对，你都 yellow white 了，对， 是不是 yellow white 了？ 你别信口雌黄了，是吧？ 对。 这个叫做钟淑贤，哎呦，这个名字挺好，南方姑娘啊。 钟淑贤， 对， 淑贤， 淑贤，她说年味越来越少，完全没有感觉到再过四天就是除夕的气氛了、嗯、啊，刚刚发的差不多了啊。 对对对 啊，不过三年，我想我也会选择春节出游了吧，因为他不出三年， 哦哦哦， 他现在一直在老家过年那种的、嗯，待在这里就是有点累的慌， 嗯， 不期待了。嗯，还是出去玩的好。你看、嗯、现在好多春节的出去过年意识改变了。 是的是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年味儿啊、嗯、还是要保留下来， 保留 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啊，因为现在你想全世界都在过中国的春节。 对， 那我们如果要是过得这么寡淡的话，那 是吧， 怎么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吗？ 你说 是 南方的朋友、 嗯、 你福建你也武士，你也最像、 嗯、 你到了美国你唐人街他也是武士，他也是最像、啊、 嗯，对， 像是不是大象的象哈、 啊， 像弄的像 啊， 对象啊， 对，那你说这个，行吧，那我们就是真的可以选择在不同地方过了， 对，你感受一下、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这一位。嗯，直接用的是火星文， 哎呦，太厉害了，姑姑啊！ 啊，说他是过儿节，终于熬完了年前最忙的几天， 啊，挺累的。 大年三十晚上找个民宿过春节， 他是民宿 啊，找个民宿 哦，也是大家一起一下。 对对对、 啊， 但不知道去哪儿啊？ 是吧？其实， 说嗯， 我们觉得吧，就是你住哪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开心就行、 嗯、 啊。 嗯， 那、这个还有的朋友说，哎呀，终于忙了一年了，这个就想睡个。非常舒服的觉、哎、 我真的觉得就是春节这几天呀、啊、其实也就是走亲访友吃吃喝喝，然后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回家的话能跟多年未见的好朋友见一面、 啊、彻夜未眠， 真的彻夜未眠， 别聊了，四点了， 对，哎呀妈呀，就是聊聊最近的状况啊什么的，其实是一个联络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式。那还有更多的在外打拼的朋友、嗯、他可能一年跟父母见不着几次， 少之又少， 对、嗯、我觉得不管你旅游也好还是在家也好，最关键的是跟家人在一起。 哎，到了，真是说的非常的准确哈、 嗯、 其实我们这一年在外忙到很辛苦、 嗯、 自己吃的甜自己受的罪都心里有数， 对， 咱跟爸妈说的真是还挺少的，报喜不报忧嘛， 对、啊、 对不对，其实好不容易回到老人身边啊、 嗯、 就做个孝顺听话的孩子， 对， 别再有逆反心理、 哎、 你觉得什么意识观不重合的时候忍一忍就完了，对不对，这个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和气的中国年哈。 对， 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春节过年的各地习俗。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发，清新的气息，每天带来自信的你，放飞此刻好情绪，翩翩秀发风中飘逸，站在窗前风景也在偷偷看你呀、啊，阳光空气拥抱在一起，年轻生命呈现最优秀的你，全世界旋律随时都唱给你，成功在每一刻 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2018年的2月12号12:03:4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就每当听这种类似音乐的时候，像超市啊， 对， 广场啊，书店，书店 不，那不那个广场超市不都是中国娃娃吗？ 中国娃现在都英文版了， 萨瓦迪卡。 对，那音色非常像啊。 对呀、 啊。反正过年就是特别喜庆的气氛。 是的、哎，还有刘德华先生的恭喜发财。 哦，对对对， 恭喜你发财。 这是豆豆啊，我听刘德华相声这歌哈、我就总结了一下，总觉得那个 key 一定有点高。 啊，是吗？ 不管怎么样哈、过年就是舒舒服服的啊。 对， 这个好好的过年啊。 对，吃好喝好啊，但是要控制一下体重啊。我跟你说真的、我就担心这个，我已经胖了，再胖的话 我觉得你 我要从这跳下去。 我觉得其实合理的饮食、 对， 然后您别吃完就待着，都走动走动，哎，不就好一点吗？就消耗消耗卡路里。 我跟你说，回去我有事儿干， 对不对？ 堆雪人啊， 啊对呀、 打雪仗啊， 对 啊，是不是？ 对对对，别把手动了啊，手 是 女生的第二张脸。 你这是胸罩吗？ 你吃个盖儿呢，没有，一定要注意啊、过年过好好的啊。 对， 今天呢我们节目要说一些这个春节全国民俗旅游的介绍哈。 嗯， 全中国有好多好玩的地方，虽然有的朋友只听过没去过，但是我们今天好好带大家转一转。 是的， 哎呀，就是在朋友圈每天都有很多各种性格的朋友啊，有各种不同档期的朋友出去玩的这样一些推送啊， 是 有在国内的 啊、 有在国外的，有在家里的，有在车上，不同的境遇， 这我们不一样，每只蛙都有不同的境遇、啊、 就是啊， 对， 还得回家哈、啊、 是 狗年新春即将到来了，除了咱们走亲访友吃吃喝喝，睡得醒睡得直啊，请得吃、还可以去哪些地方感受一把更地道的中国年味。我们今天向我们的编辑坨坨彻夜赶狗， 哎呀， 这个 给我们搜罗了这么多地方啊， 先去排名部分先后啊， 对对对，这样我们就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走一走 走一走，总有一个地方 是 和你， 是的， 首先我们来到了这个故都西安， 西安了、 西安， 我的天， 西安可以看什么呢？看流光溢彩城墙灯会， 这城墙是厉害的， 对呀、 到了夜晚亮灯、 那城墙多好、我就记得在上面骑自行车的感觉简直太爽了，钟楼啊，那 看 是钟楼吧， 对， 是 钟楼， 是是是是城墙吧，对，反正那个就是有一块城墙， 可以骑自行车， 对，然后那是夏天，夏天你想七八月份按理说陕西那面都是特别炎热的，但是在那个城楼上面非常的凉爽， 选地方不 白选，对啊，然后底下呢有各种各样的小店啊，有那种小店可以吃的可以喝的咖啡店，就是装修都是非常的有风格，你就是我们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然后呢伴着它的那个太阳落山，夕阳西下的感觉，然后等到我们玩完了下去之后呢，花灯初上，整个那个老街啊，那种就是古色古香的风格风情，灯笼就亮起来了， 过年更是味道十足、 对、我们看看啊，这个提到中国历史悠久的古城，曾是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必在名单之中， 真的 要想感受浓郁的中国年味儿，西安自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 那春节这样一个大日子，刚道上说的古城墙，西安古城墙的灯会，令这儿是流光溢彩，游人众多。想想各位穿梭于高低错落的花灯当中，重温千年前的华丽光景，堪称亮点纷呈，目不暇接啊！这段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 城垣 啊，年接待游客量达到300万人次， 哇！ 其中游客的这个国外的朋友超过三分之一，西安这座城市的招牌景点， 对。 除此之外还有啥？ 还有西安的大唐芙蓉园，也将举行盛，就是规模盛大的灯会。人们可以在这里坐船欣赏水上花灯，别有一番趣味。在距离西安城区30公里的蓝田， 蓝田 就是白鹿原那个小说的原始取景地。人们还可以在这里品尝各色的地方小吃，过上一个特别的关中中国年。 西安是好地方，排名不分先后哈、 对， 能作为这个什么几朝几朝古都的中国城市有好几座。 当然了，但是西安呢，它是有着自己独特的风韵嘛，就每一座城市都不一样。西安我觉得还是很有那种就是西北的那种。 是的，是的，狂放又有文化历史哈、狂放。 狂放。 粗犷。 对，我们西安的同事为代表啊。 啊，对对对，虎就一个字。啊，回到南方，哎呀，这个地方我是去过的，倒是去过没？ 去过去过， 怎么样？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它很奇怪，这个城市，我觉得这个城市你说它非常的现代，它当然有现代的部分，但你要说它非常的老旧，它也有，而且呢它是新的和老的，它不是说分的那么明显，新中带老，老中带新，对，它是互相嵌，就像雪花牛肉一样， 对 对，它是雪花牛肉，不是五花， 是的，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广州， 对、 广东省的广州市，这个有这个去过年的话，温度听听不错哈，这个大标题告诉我们是赏五彩缤纷新春花市啊， 哇， 一年四季啊，真是繁华似锦的广州市，花城的美誉已经历经了1700多年， 天哪，就真的是广东整个大省，它的这个绿化和、花卉的种植面积太大了，特别好。 广州春节的一个传统的活动，迎春花市不仅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民俗景观，还是广州人民的嘉年华。流传已久的新春花市不但呈现了古老的岭南春节习俗，更与广州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迎春花市融合了广州人讲意头的传统， 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花卉语言。 嗯， 比如说没哎，不同的代表不同的寓意 啊。对， 就好了。 六月六， 哎，六九头 是的啊、嗯。广州过年呢，花城看花， 你看 新春花市的热闹非凡和美丽芬芳，只有到了花城才能够零距离接触。 魏淑芬得去。 对呀、啊，嗯，对，魏淑芬，对，俺叫魏淑芬， 眼神不大好。 啊，对，好，也成为游客的新选择之一啊。 是的。 2018年的春节、啊，广州将组织系列活动迎接八方游客。 真的。 比如说花城广场灯光音乐会， 哎呦， 传统迎春花市。春节花车大巡游，第24届广州园林博览会， 哎、 花开盛世，灯耀中华，越秀花灯， 厉害！ 我天哪！2018云台花园绿雕艺术花卉展，荔枝湾涌水上花市，广府庙会等等。 哎呀， 温暖的艳阳天，在姹紫嫣红当中，和家人一起去花城感受岭南文化的别样风味，将是一种特别的过年体验。 广州这个城市， 嗯， 有江嘛，珠江嘛、嗯、啊，珠江两岸的房价，哎，怎么说的房价？ 怎么是房价？ 不， 房价两万多吧？ 两岸的花卉， 嗯， 我12月份去过，就各种，因为咱们也有蛤蜊带，也有什么种花的，什么杜鹃花呀，那、嗯、 对，但是咱们现在它没 有 花了， 嗯，这都是枯黄嘛，他们那边绿意盎然。嗯嗯， 对， 出租车师傅第一天是出租，第二天是自驾了嘛。第一天的时候各种介绍，人家特别热情。 嗯， 你们从哪儿来的呀？从北京。哎呀， 说广东话吗？ 哦，就普通 啊，普通话， 广州普通话说得很好。然后介绍了什么，有什么巷弄啊，街道啊， 哇，使馆区啊，好热情啊， 使馆区啊、哪个地方消费比较便宜啊、哪个地方可以买到，哎，他说的好全面， 太棒了，给司机师傅点赞啊、 嗯、 我觉得如果要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遇到这样的热情的司机师傅，是一件特别特别 对 让人暖心的事情。 特别难过，我个人感觉， 为什么呢？ 讲到虎门的时候我到站了。 这个我可以给你讲讲。哎呀大虎门简直了。 对， 虎门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对、 就这个地方呢，你如果你要是说想去抱着游览的态度， 真的是 它会让你失望。对，它会让你失望。 购买东西呢， 对，但如果你想要就是虎门 看一看 你想去逛，我建议你真的要留足了时间，因为一旦你进入到虎门商圈虎门帽，你就出不来了。 非常棒了啊。 是的， 对对对，希望大家去感受啊、 嗯、 广州是个神奇的地方哈。 是的， 说完了广州神奇五彩斑斓，西安的流光溢彩，又来到乌镇。 哎，乌镇又是另一种风情。 怎么的呢？ 小桥流水人家，品热闹非凡的长街宴， 吃起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肉屠苏。 有， 哎呀，这还有诗句呢 啊！ 新春佳节来临，处处可见欢声笑语。 啊、 乌镇、啊，这个笑怎么那么假？ 气言笑吗？ 啊，这座拥有了1300多年历史的小镇，将在小桥流水中打造一番中国年味儿， 相当棒了。 其中，从2月8日。小年夜起至3月2日的元宵节、九组寓意吉祥璀璨夺目的大型水灯群将这个亮相于乌镇的西栅。 水灯群 啊、 哎、 一派流光璀璨的流光溢彩、 水灯啊， 嗯， 因为有水嘛， 嗯， 在上面架一旦它还有水的折射和反光、啊， 嗯， 这个与咱们一般的新春灯会不同，乌镇的水灯会彩灯体型比较大， 嗯， 内容丰富，色彩极其艳丽， 嗯， 在河流纵横间，大型的彩灯立于水上、随着风轻轻的摇摆， 哎、 发出一种吱吱的声音，倒映着水波圈的扩散， 嗯， 星光熠熠，可谓是星河满天， 哎呀， 煞是有趣， 哎呀， 比如说期间呢。参加登船呀、乘船呀、上桥啊、沿途观赏啊，哎，迷醉于灯光的水色之中。 哎呀，周坨，坨坨，看来你是真想去了。对，你怎么都乱入了？ 乌镇呀！ 啊，乌镇是乌镇好地方，我跟你说。 俺这种年纪的不就希望小桥流水天涯风光吗、 啊、是，我跟你说，就像你这个岁数啊，咱就真得这么说，特别适合去乌镇这样的慢节奏 疗养、 是吧、 嗯、 啊，但是呢，坨坨你这个避免人流啊，别给你挤到河里去。 你出来大事啊，就掂量掂量 啊。是的，嗯，好，这个乌镇 这个厉害了。 另外还有什么呢？戏剧节， 我也喜欢 啊。你也喜欢？哎呀，看不出来，坨坨你还很喜欢这个文艺方面，是不是？ 对着我那个耳机，我进去听起。 嗯，好，乌镇的戏剧节呢，名声弘扬海内外。 是， 今年乌镇特别设计了国际戏剧灯组，以世界戏剧文化为原型，向游客展示乌镇的戏剧元素，了解戏剧之美。那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永久举办地 forever。 哎呀，乌镇峰会灯彩以乌镇水乡亭台楼阁为背景，呼应万水千山不相隔，乌镇峰会来相聚这么一个主题。 哇， 太棒了啊。那除此之外呢，海内外的游客还可以在乌镇感受舞狮、打糕、祭年神，还有品尝胡杨八宝特色美食、体验长街宴等传统民俗活动。 嗯， 在西栅西侧茶艺街的一带，长方桌一字排开，后不相识的游客毗邻而坐，一杯390暖身，舅舅吃着紫铜暖锅里地道的大锅菜，与同桌的客人唠家常，这样别具一格的长街宴真是难得一见。 这边是黑河的，这边是虎门的。 啊，虎门的。呀，哎呀妈，大哥你是哪儿来的呀？ 虎门那边呢。 哎呀妈呀，听说你们那儿还有帽呢。 有啊有啊，烧瓶帽吗？ 哎呀我的天哪，这么那啥，听说你们那儿还有打折季呢。 那 你卖啥的呀？ 你们我卖茶的。 卖茶的。 你们那边不是还有冰灯吗？ 啊对，我们那儿冰灯老好了。 对 呀、 啊、还有 你说 杀猪菜呢。 啊对，下哎我跟你说大哥，就冬天哈，你要是不在这儿，你要有时间在北上，上俺们家乡去体验一下杀猪菜。哎呀老香了。 也欢迎你们到我那边吃早茶了。 啊、哦，是吗？ 干一下，干一下！ 来来来来来、啊，干干干！ 五湖四海是一家哦！ 啊，对对对，来、干了吧，怕谁？ 大哥，你怎么醉了？ 哎，大哥，大哥， 一杯呀、啊！哎， 然后用脚扒了一下，哎， 谁？很开心， 赶紧搀，把我搀起， 很开心哈。说到这个过年啊， 嗯， 酒文化啊，因为喝酒助兴，对不对？ 嗯， 在我国南方， 嗯， 有个地方叫绍兴。 绍兴， 绍兴厉害、啊！ 哎，我特别喜欢绍兴，因为觉得这个名字就特别的好。 不错啊、这大标题告诉我们：醉东湖水乡乌篷秀。 哎呀， 醉了。 醉了醉了， 嗯， 江南水乡绍兴以乌篷船、乌毡帽、乌干菜这三乌为代表，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呈现独特的地方风采， 嗯、 令人神往、春节期间呢，绍兴东湖景区特有的水乡婚俗迎亲活动， 婚俗迎亲， 哎呀，婚俗迎亲，以乌篷船为迎亲的交通工具， 嗯， 让现代人领略到昔日结婚的情景。哎，我的天哪！远远就看着这个船来了啊，对，哎，真的是，哎，不知道船上坐的是新郎还是新娘， 嗯、 入迎亲啊，迎亲的话应该是那个新郎，送亲才是用这个新娘。 快来，快来，彩礼都在后边呢，挂上福利啊！ 对，来，大家堵着船，不要让他上岸，把你们准备好的西红柿、白菜都拿出来。 那个吴师傅，16斤小鱼干放到右边。 是，小鱼干要一套吧。哎呀，这迎亲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卖小鱼干，在那岸上等着，他知道这个船要过来了，然后说：“哎，等等，小鱼干来一套吗？” 非常热情， 对，嗯， 情景嘛， 嗯， 再加上淳朴的船老大号子一来 啊，是的 啊，或许给你讲讲东湖的故事， 嗯嗯嗯， 或许跟你唠唠家常， 嗯， 或许跟你唱上一段地方戏， 哎 呀，滑着滑着， 嗯， 这戏台子上的这个戏班子开始一段悠扬的曲调。 哎呀，真的是太有那种水乡的风情了啊！在绍兴过年呢，祈福是必不可少的活动。 对， 会稽山景区灯笼高挂，传统台门院落新年布置，推出像写春联、唱大戏、冲年糕，还有这个扯白糖、撞福钟等丰富的年俗活动。 冲都认识，厉害、 哎、呀，冲啊、大雨治水那个， 南方下雨啊、 是治水那个大雨啊， 大雨 铃响，铃响店将为游客朋友们献上春节祈福的表演，结合原汁原味的祭雨祈福仪式，送上新年的祝福，寓意着来年更美好啊！游客朋友们可以参与其中，一起祈福纳祥，感受喜庆祥和的浓郁过年的氛围，体验老绍兴的传统文化。 说到老绍兴， 嗯， 咱得说说古城吧。 对对对，绍兴古城， 古城浓郁的水乡，古城年俗风情。 嗯， 我希望遇到一个如你一般的人。等等，这都来了，哎。 绍兴旅游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古城过年风俗为特色，热闹祥和的氛围将于2018年啊，今天几号了？哎呦，2月16号没到呢啊，至21号正月初一至初六推出了新时代美生活绍兴古城过大年主题旅游活动， 好棒啊！ 这个是很多旅行社推出了一些相关的产品，囊括比如摄影、亲子、美食、祈福等不同的主题，游客们可以跟着课本游绍兴的鲁迅故里兰亭序。 你看看鲁迅先生的故乡嘛， 是吧？ 可以在鱼米之乡年夜饭里体验舌尖饕餮美食，还能在撞钟祈福声中为新年祈福。 哎呀，这么些年过去了 啊， 说到这个撞钟的仪式 啊， 是在我脑海当中存活了很多年 啊。是吗？ 那是一个场景， 场景。你不是那个一不小心用头撞钟了吧？ 一个悠长的小巷 啊，悠长的小巷， 前边有一座房子，房子的周围围了各色的人 啊，有一个撑着油纸伞穿着旗袍的姑娘 啊， 站在巷弄的尽头，是不是？这个阳光当天有点逆光，周头没有看清，看不清。这个姑娘回头给他回眸一笑，哎呀，定格在那一瞬间，一眼万年，30年过去了， 一眼万年。当时我就想祈福嘛，撞钟嘛， 你祈福啊。 一是呢，来年求求风调雨顺 啊； 二年祈求诊所生意兴隆 啊； 三是希望我们节目组节目蒸蒸日上。 哎呀，谢谢坨坨。 希望我们城市广播越来越红。 哎呀，你看坨坨真是这个愿望许的非常的棒啊。 第五点 啊， 就像2018年狗年，大家都旺旺旺，旺起来，事业旺，身体旺啊，感情旺。最后一点，多去世界看一看。 哎，对，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说到点上了啊。 那周头， 对，那周头不错呀。 现在你别头发， 对，我跟你说，这个你别说头发的减少和他的知识的递增， 哎，成正比， 是对对对啊，是成反比的， 可以的啊。 对， 最后来大连了啊， 大连 是东北的。大连非常的东北海边民 俗。大连有什么呢？这个还真得跟大家说一说啊。 是是是。 大连作为东北的海滨城市，冬天也是别具民俗特色。 怎么的呢？ 像今年春节期间，大连市各大景区公园和商业街区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旅游迎春活动。主要有以下五大系列啊。一，冬季温泉滑雪戏雪系列。主要场所啊，临海滑雪场、 临海 欢乐雪世界、明湖滑雪场、安波滑雪场、天门山冰雪大世界、劳动公园冰雪乐园、劳动公园 太好了、 老虎滩极地吸雪大世界、 吸雪 对吸雪嬉戏的吸 对对对、 对，岔安村吸雪乐园、百思德滑雪场等冰雪场所和全市所有的温泉以及温泉酒店。 这个字咬得非常的准确啊。过大年赏民俗吃农家饭系列啊，甘井子区、金浦新 甘井子区不是那个什么吗？倒鸭子那个。 普兰店区 啊， 冬举办传统味道大连老菜美食文化节 啊， 让各位老铁们体验东北节日民俗，享受地道农家美食啊。 对，还有第三个就是观花卉采草莓系列啊，对，还有第四个是购年货吃年夜饭亲情团聚系列。 对，最后一个呢就是逛庙会、看灯展、休闲健身系列。咱们光吃一肚子饭，咱得溜溜达吧，是不是？逛逛庙会，是不是？然后看看灯展，猜猜灯谜，看秧歌是春节活动的重要内容。 哎， 顺便抢抢红包，送红包。 是的。哎呦妈呀，这什么语呀、 啊？那个潘潘说的嘛，那个演员嘛， 啊演员， 潘粤明啊，潘粤龙来着、那个尴尬了，那个小米演员、 哦、 啊，打潘打潘打潘 打潘啊，这就让人尴尬了，哈哈哈。 哎呀，这个音乐你好。 哎呀妈呀，迷之。 开始动感 了，对吧？ 动感了哈， 嗯， 都希望各位朋友们过年有个好心情哈、 嗯， 不管是南方北方过年，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年味十足。 哎， 谢谢大家的收听哈， 谢谢大家的收听，提前给大家拜年了啊！当然，明天我们还会直播的， 我们直播到周四还是周三？ 对，周三，大年29嘛。 没错，没错，坚守最好一班岗。 是的， 接下来有请。 可还早，还早，还早，还早。 明天再见啊！ 好，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放开那红包，让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来来，春节年三十，站好饺子皮儿，财神请进门，这一句没有词儿，就是棒棒的。